自黑豹乐队的 Don't Break My Heart。 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忆莲演唱的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